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唐老孙去也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每一年都会有数十场甚至是上百场的演唱会在各个城市举办。其实很多人去看演唱会并不是为了听歌手唱什么歌曲，而是希望看到演唱会上他们所喜爱的那些明星们不同以往的另一面。而且在举办演唱会的过程中，还有很多意想不到或者是非常有趣的故事发生。欢迎您今天准时登上欢声笑语不嫌多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旅行当中啊，我要跟各位沿途来盘点一下明星演唱会上的轶事。首先登场呢，就是演唱会上最从容不迫的歌后蔡琴。先来听一首蔡琴演唱的经典老歌《被遗忘的时光》。歌曲过后，我就跟您说一说蔡琴在演唱会上发生的那些故事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， 浮现在我的脑海。